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齐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新聞大家好的，我是 Titus， 今天我們仍然有兩名嘉賓的。首先呢，在曼谷那邊呢，就是我們的鏡頭這個右工作呢，就是這個Maggie， 她是聯合國環境部工作的，不過今天呢她是以個人身份上來這個接受訪問的。然後鏡頭的左工友呢，就是這個華遠祥，她是這個家產俱樂部的主持。大家不好意思，因為她工作上需要她掩飾一下身份的，所以你看到她有點古怪的。OK，咁我哋上一節咧講到咧，就係話咧，呢個新常態啦。Maggie 咧，你啱啱就講到我哋大家嗰個心態需要轉變啦。咁但係咧，華遠祥咧就話佢就話其實有啲即係響呢一個工作職場上面喺度揾人嚟做嘢嘅時候咧，僱主亦都有一個新嘅睇，即係一個新嘅思考模式啊！咁唔需要請到啲咁近住十分鐘外嘅嗰啲朋友啦。我中意可以去印度海德拉巴請人都得咁樣嗰只。Maggie， 你點睇啊？華遠祥頭先提及嘅呢一點咧？ Outsourcing 本身即係頭先佢都自己講咗啦，就係、是、本身而家啲 customer service 一係就係菲律賓，一係就印度噶啦。咁其實依個已經係一個常態啦，我已經唔需要再去多講呢一個有幾好啦，呢、這個 outsourcing。但在家工作其實有好亦都有唔好啦，大家都知道。我而家自己在家工作咗由3月7號到到而家係5月20號啦，咁所以而家總共咧係已經超過咗兩個半月嘅時間啦。咁自己所得翻嚟嘅結論就係我係超開心嘅，我開心到咧，我日咧真係係可以話係即係好似由地獄爬咗上去地球咁，跟住又地球爬咗上天堂咁嘅。呢個亦都係因為即係每一個公司唔同嘅 culture 啦。咁以前自己做過一間跨國大機構啦，咁佢哋本身都已經係要求4天在公司工作，在辦公室工作，然後1天在家工作嘅。咁所以都好多即係做媽咪或者爹哋嘅朋友咧，咁佢哋就一路都揀咗嗰一日嚟做一個即係親子日啊，或者係負責去接放學啊咁樣呢啲嘢嘅。咁公司亦都知道嘅，都唔介意嘅。咁所以希望就係、是因此而造成一個更好的一個 work-life balance 啦。但係我亦都想講翻，就係好多人都話，而家我在家工作其實可以慳到好多 emission， 因為我唔需要坐車去翻工，咁大家可以就咁留喺屋企咁樣。咁呢個亦都覺得 整體嚟講聽落去表面上好似係 OK， 咁但係實際上你會唔會亦都係叫外賣呢？你亦都係咪叫咗？譬如如果曼谷好中意用電單車噶嘛，亦都喺東南亞啊或者甚至台灣啊都好多人用摩托或者電單車噶嘛，咁亦都係有一個人專程喺嗰間餐廳度送過嚟你屋企嘅。咁所以其實個碳排放係咪少咗咧？講緊如果你翻工嗰陣時間咧 ，Sally， 如果你喺香港或者喺温哥華，你落得你喺 downtown 翻工，你落樓下食飯。你喺托朗圖又好，喺邊度都好啦。總之落樓下食飯又好，呢、這個其實碳排放係企低喎。咁但係而家你一份午餐，亦都係人哋特登去用車去送俾你嗰陣時間，個碳排放唔係喺翻度咩？同埋我哋翻工翻學，即係加拿大嘅朋友固然係可能係多就係自己揸車，甚至乎係 carpool 啦。咁但係譬如亞洲呢啲人口最麻密嘅地方，就係通常都係用緊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咁你一架地鐵嘅碳排放，同埋你講緊咁多架車嘅排放嚟講，個 difference 其實好大嘅喎。咁所以講緊即係如果譬如話在家工作有在家工作嘅好處，如果曼谷而家37度，好少人可以好似我咁樣係忍到唔開電唔開冷氣嘅。咁但係如果你講緊每家每户都開冷氣嗰陣時間，係比較容易啲啊？定話係一間嘅辦公室大樓，佢哋已經有做好，譬如話即係一啲綠色嘅建築，又或者係一啲好好嘅 insulation 去隔熱，咁可以比較容易啲慳到電嘅。咁所以呢啲其實種種嘅嘢，如果你話啊呢啲好小事，好小事啫，碳足跡唔係就係積少成多咩？就係日日我哋每一日做緊嘅所有嘢，而家有啲人咪話嗰啲拖板咧，即係嗰啲即係啲 power bar 或者係啲 extension cord， 其實佢有眼燈仔噶嘛。有好多人話，如果成個熄咗佢嘅話，其實原來每一個月係可以慳到幾多電噶嘛。就係講緊話呢啲少數怕長計。我而家唔係講緊電費嘅問題，我而家係講緊而家碳排放呢個係最緊要。其次，另外一樣嘢就係而家有個新嘅模式，就係頭先我啱啱出咗去食飯。今次是我第一次在由三月初以来第一次出去吃寿司，所以我刚才说了寿司这个比喻，就是因为我真的很久没吃过寿司，我也真的很喜欢吃寿司。我自己家整的寿司 是不是太见得人的，还有是不是太就是顶到人的。但是就是出到去的时候，我们发觉譬如说所有的餐具都是獨立包裝的，連到去麵包店本身是好像香港或者是 亞洲式的麵包店，不是有個托盤，然後有個夾給你夾你自己要的麵包，然後去到它才 一盒或者一個袋子袋曬嘅。而家不是了，而家因為怕你打開的時間它會受到感染、受到污染，所以它要而家全部每一個麵包在出個爐或者出個廚房之前都已經獨立包裝了，又是一個塑膠的袋。咁而家講翻，譬如話即係塑膠的問題不一定是跟碳足跡很大的關係，但它绝对是用一个用石油去制造的一个副产品来的，一个产品来的。所以讲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讲地球的即暖化啦。但是第二件事，我们都知道海洋的污染和塑胶这个问题其实都很严重，我自己都是全职做塑胶和海洋污染这个问题的。但是现在新的模式就是大家什么都不碰嘛，连即拎餐具拎东西给你的那个侍应都是戴手套的，而这些手套也是一次性，然后就丢弃的，即即用即弃的。所以讲紧我们以后的模式是不是就是这样呢？不是只是说在家工作是一个好事，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好事，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差。但是现在讲的悭悭买买，其实会不会偷鸡不到吃渣米呢？ 讲开即系环保呢样嘢咧，即系其实喺呢一个所谓嘅身上，因为其实我哋温哥华呢边啦吓，我哋嗰个所谓嘅禁令咧，都系啱啱解除嘅，即系学阿 Maggie 话斋，即系由三月初到而家，其实一路都系要忍受，即系吓餐馆都只能够做外卖，唔能够做堂食嘅一个问题。嗱，咁即系我哋家产俱乐部呢度咧，我哋都有啲主持咧，咁喺近期咧，即系去 pick up， 例如话去做嗰啲咩 Uber Eats 啊，咩饭团啊，嗰啲送餐服务咁啦，咁就。观察到啲乜嘢呢？首先呢就发觉呢，其实本地有好多嗰啲送餐嘅人呢都係揸緊架嗰啲咩大大架嘅牛龟 Benz 啊，即係讲緊冇四列冇五列，即係都出落唔到街嘅嗰啲车嘅。小弟自己就唔係话成日会嗌外卖，咁但係可能耐唔耐唔係小弟冇 Benz 啊。咁啊我老婆都好鍾意食寿司，咁有阵时可能即係忍唔住啊，都不如嗌个外卖啦。咁跟住我就要落楼下踢晒拖落去，咁就去 pick up， 即係人哋送嚟嘅嗰盒寿司。跟住有阵时都会几惊讶嘅，即係见到有架即係即係全新嘅 Benz 跑揸过嚟，跟住有官仔骨骨嘅哥哥仔咁落车，咁跟住就即係怼盒寿司俾你，咁你就 pick it up 咁。咁当中即係浪费咗几多或者造成咗几多嘅碳排放，可想而知啦。另一方面呢， 本地華人啦，或者應該香港人嚟講啦，最中意嘅活動咧，飲茶。嗱喺呢一個唔能夠去餐館用餐嘅情況下咧，咁就形成咗一股新嘅文化啦，就係外賣飲茶啦，或者以前真係諗都冇諗過嘅。咁小弟咧亦都即係配合呢一個咁嘅文化啦，咁亦都即係試咗一次。即係嗱，好認真地講句，即係我本人咧就唔係環保 L 嚟嘅，咁但係。喺嗰次即系叫完呢个外卖饮茶嘅时候咧，我都不禁汗颜啊！点解咧？因为咧拎到翻嚟嘅时候，你真系会发觉系每一笼点心就系一个发泡胶盒，咁你嗌四五笼，跟住再加碟炒嘢，咁嗰度成七八个胶盒咁样样。咁其实真系 要向曼谷方向同我讲一声 sorry， 当初我咁话你。 唔系我汗颜啊嘛，我唔敢面对你，你明唔明啊？咁所以我都好庆幸，即系而家呢边啲餐馆逐渐重开啦，大家都可以真系出去饮茶啦，唔需要再留喺屋企啦。咁另外咧，亦都讲翻 work from home 先啦。咁我自己工作嗰间公司咧，就即系相对地嚟讲，嗰个企业文化就比较古旧少少啦。咁其实本身就唔系好配合到所谓嗰个 work from home 嘅 mandate 嘅。咁由三月中到开始嘅时候啦，即系公司开始有 policy 落嚟话啊，我哋而家要尽量减少办公室嘅人数。而即使如果无法避免翻工嘅人數嘅話咧，都盡量睇可唔可以採取彈性上班制，可能話有啲同事翻上晝，跟住可能有啲淨係翻下晝或者之類咁樣啦。我咧由 day one 到而家咧，我係冇一日喺屋企工作過嘅，我係一路都係翻公司嘅。點解咧？因為我就係負責去 facilitate 公司幫人哋 set up 點樣做 work from home 嘅嗰位同事。咁其實都幾麻煩嘅，因為有好多嘅人其實佢哋未必。即係適應到呢一種新嘅工作模式啦，即係亦都我唔係即係帶有任何咩歧視嘅成分，但係即係你 imagine， 原來可能50歲以上平均年齡嘅同事，你突然間同佢講話，喂，唔好再睇你用開嘅嗰個 WhatsApp group 啦，我哋一齊轉用 Meet 啦，我哋一齊轉用 Slack 啦，咁對於佢哋嚟講，佢哋會唔明白就係話嚇。點解又要裝多個 app 啊？嚇、啊！我不嬲，所有親朋戚友，就算我公司同事，無論係講公事定私事，都用 WhatsApp 嘅喎。我有廿幾個群組，我睇慣曬嘅咯。點解我要換去另一個嘅平台啊？好煩喎、啊！嚇、啊！究竟係嚇、啊、又要開個新嘅 account 啊？又要開個新嘅 password 啊？又要要裝手機 app 啊？定係要喺個 web 度 login 嘅？即係好多嘢對佢哋嚟講，其實係唔係咁容易適應嘅。即係你 imagine 一架航空母艦，你要佢突然間嚟個90度嘅轉彎，其實即係唔係一秒內做到嘅事嚟噶嘛？咁而另一方面，即係對於我哋而家呢個時代嘅人，你話啊，即係我哋開 Google Doc， 我哋開 Google Meet， 我哋 share document， 我哋 collaboration， 即係對我哋嚟講，呢啲係 common sense 啦。咁但係你對於嗰班即係可能平時不嬲都係用開 Word、用開 Excel， 你突然間同佢講話，我哋而家要轉新 file、新 format 啊，哦，個 Google Doc 使唔使 save 噶？啊，我點 send 個 file 俾你啊？喂，我改咗啲嘢，你睇唔睇到啊？即要好多嘢其實係要時間去適應嘅咯。咁至於你問我，你話到時即係叫做有疫苗出現啦，或者新常態已經即係 stable 啦，大家會唔會翻去以前嗰個模式咧？我真係唔夠膽講話，大家慣咗新嘅就唔會翻去舊嘅咯。即係真係要好視乎即係工作嗰班人嘅本身嘅企業文化會係點啦。 係啦。 但會唔會呢個同自然界係一個即係相映成趣嘅一個對比咧？就係、是。任何一個災難發生嗰陣時間，只係強者先至會生存到噶嘛。咁而一啲弱者，即係老弱婦孺啦，甚至乎咁講啦，就係喺最危急嘅時間，如果有啲咩事發生嘅話，一個颱風吹過嚟咁樣，咁可能好多雀仔都死咗，咁淨係得翻最強嗰啲雀仔，佢可以抓緊住嗰啲樹根或者抓緊住樹枝，咁佢就冇死到咁樣。咁呢一個其實係咪都係一個物競天擇嘅一個道理咧？咁如果你即係而家講緊時代嘅步伐進展得咁快啦，而家每隔幾年就已經有一個新嘅後起之秀，一個新嘅 app 去統治曬啦。即係講緊我仲記得當年 WhatsApp 出現嗰陣時間，我係幾咁唔習慣，日日都有人叮叮叮叮咁不停咁揾我。咁但係呢個其實我已經係受過 ICQ、受過 MSN 洗禮而過嚟嘅一個過來人，我尚且都咁。即係咁唔適應，而家我亦都好難得地都即係可以叫我年過七旬嘅爸爸可以用到 WhatsApp 同埋用到 Facebook， 而家叫佢哋轉係實在地好難。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時間嘅進程。而家呢一個新時代嘅洗禮咧，亦都係一個即係災難性嘅一個急劇嘅 向下的發展。我覺得就算無論是自然界今次給到我們這個這麼大的教訓，就是武漢肺炎現在說就算我們現在看正式的死亡數字，再加上現在沒有人去統計現在就在家裡不知道為什麼死了的人，現在是說過百萬的人，是說一個普通亞洲的中型城市那麼多歲全城毀滅，即這些是聖經裡面災難性的一個滅城，即是咁大嘅一件事，有多人都仍然继续地即系放眼睇紧一啲 social distancing 啊，又或者系一啲好无谓嘅一啲，即系哦冇得食乜乜啊，又或者我有呢个可以出街嘅权利啊咁样。咁但系其实根本呢一场嘅灾难唔净止系喺人嘅健康或者公共卫生上，喺科技上，喺就算我哋工作嘅模式上，喺自然界里边，其实都是一个非常之大的革命嚟嘅。即系睇下大家可唔可以转危机为机会，可唔可以利用呢一个嚟做转捩点，去将譬如话而家立例，真系如果譬如有啲咩人有啲咩病都好，咁最好就系唔好立例啦。不如我哋而家造成一个新嘅一个气象，就系如果大家伤风感冒嘅，你要出入一个公共场所，你譬如你去睇医生，咁你都要搭车去啦，可能。咁不如你戴口罩啦，即系大家其实又养成一啲好嘅新嘅习惯，利用今次嘅一个教训去替做一啲新嘅机遇俾我哋自己，亦都俾翻个地球有喘息嘅机会。而家讲翻即系嗰个有我听到有个笑话啦，咁就系用英文讲翻嘅，就系、是、世界就系、是、用中文讲翻嘅，就系、是、呢、这个世界就系话，即系其实我哋冇可能可以将全部嘢去 shut down 晒啊，去唔做啊，去唔去制造新嘅更加多嘅经济嘅来源，去令到碳排放降低，而令到呢、这个气候危机去缓慢嘅，然后去保护地球嘅，呢、这个冇可能嘅，我哋唔会做到嘅。咁但系自然而家就同你讲啦，嗱。而家俾個武漢肺炎你練下啦，所以我哋而家練下呢一次，而家 practice 咗啦，我哋已經練咗呢幾個月，咁我哋得出嚟嘅結論係咩咧？人係萬物之靈嚟嘅，即係如果你而家得翻出嚟，你只係一個復仇心理嘅一個購物即係購物慾又彈翻出嚟啦嘅話咧，咁我覺得咁係啦。Good for you， 拜拜咁樣。咁但係而家在座或者係即係暫時而家我哋所有聽眾。觀眾都好，就是不如自己思考一下在這一場的災難裡面，大家真的有沒有挺身而出，譬如說去做一些 比平時自己做得更多的事，例如去問一些獨居的一些老人家，有些朋友你怎樣啊，有沒有人有什麼需要啊，我可不可以幫你買到什麼的買送給你啊，又或者是去慰問一些根本平時不會留意到的人，一些根本平時著眼不到的事，例如譬如我們自己的碳排放，又或者可能是那個發泡膠盒，本來可能我們一個月才吃一次壽司可能見不到，但現在我們原來每天買外賣，即小成多，原來每天都這麼多發泡膠盒的，這些的 epiphany， 即是這些這樣的得著，我覺得就是最重要的。現在有個這麼好的教訓，就是大家都躲在家裡都沒什麼事做，只是經常看 Netflix 看韓劇，不如到思考一下我們現在今後的發展，自己作為一個人可能我們做不到多少事，但現在說有70億人，現在大家都基本上是受這個武漢肺炎的一個影響的，那70億人都一起做的時候，每人走一小步其實都很大步了。 我想其实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能力可以其实可以由我自己的心态转变上面作出一个做一个转变。我自己身边有个故事挺得意的，其实就是我自己渥太华读书有个朋友，他自己本身亦都有个朋友，就是因为在武汉肺炎这段时间呢，他留家里久了，于是就不停看食谱。就研究點樣焗蛋糕或者焗呢個麵包咧，結果焗下焗到自己提出興趣，咁佢就諗住咧就係話響呢個武漢肺炎疫情完咗之後咧，自己開麵包鋪咧就嚟 fulfill 佢呢一樣，即係呢一樣嘢。我諗其實係，所以其實你睇到其實係一個心態嘅一個轉變嘅問題咯。即係之前我唔會諗住話哦，原來我想自己創業開麵包鋪嚟焗麵包嚟俾人嘅，咁但係原來我響隔離期間學咗咁多煮麵包，即係焗麵包嘅方法，咁我就不如就試下啦咁樣。我諗其實係呢個心態轉變。另外一樣嘢，我諗其實對於整個社會比較難轉變嘅就係成個經濟模式嘅轉變，因為其實我諗一直以嚟我哋嘅所謂經濟模式就係要買嘢，要買越平嘅嘢越好。於是所有嘅生產都 ship 曬中國，因為中國夠平啊。咁亦都因為咁樣，中國就恃住自己世界工廠嘅呢一個嘅一個嘅角色咧，就喺某程度上，我覺得好似有少少騎劫咗全球經濟，因為以至 因為我哋大家即使武漢肺炎之前美國同中國貿易爭議嗰段期間咧，你睇股市就知噶啦。即係當美國同中國嘅爭議升温嘅時候，股市就會大跌噶啦。跟住唔知跌800-900点嚇咁樣嗰只，即係大家其實會恐慌嘅，因為冇咗中國呢個世界工廠，我哋會突然間覺得哎呀唔掂啊，我哋買唔到嘢，心咧咧，因為中國要不斷咁生產呢啲嘢俾我哋去消費，而我哋消費嘅同一時間，我哋亦都不斷咁浪費一啲舊嘅嘢。其實我諗一樣好重要嘅嘢就係話，點解我哋唔試下，例如咧，先我哋壞咗嘅嘢，我哋自己整翻就收翻嚟咧，或者我哋有一個 local 嘅 business， 我哋唔識整所有嘢啫，我哋即係起碼我就唔識補鞋啦。老實講句，咁嗰對鞋可唔可以，例如咧 say 即係鼓勵一啲本地嘅商家就係商業就係一啲做鞋嘅一啲補鞋嘅技術人員，即係例如我自己對鞋爛咗，我拎佢去度補。因為其實有好多鞋，你講真啦，喺嗰一刻你買咗嗰個款式其實好靚嘅 ，in some sense。咁樣你可以一路 keep 住佢，例如著到一段時間稍微爛少少喎，我想 keep 翻呢對鞋，咁我拎佢補心啦，即係唔好貪新忘舊咯。咁其實呢個心態 諗法應該最主要個 difference 在於唔係話唔係話點樣慳法，或者係去用環保，定話係用即係自我改進嘅角度出發。係我發覺而家所有嘢都好方便，撳個掣就已經嚟到，仲要唔係要隔一日嚟到，係要隔兩個鐘就一定要送到我門口啦。已經去到連等都唔肯等嘅呢個位啦，係要即撳即有，去到呢一個咁完全係唔可以忍耐嘅一個位置。咁但係人去諗辦法去求生呢一樣嘢，已經係離我哋呢一代好遠啦。我哋從來都冇經歷過戰爭。的洗礼都没有试过有什么的巨变，唯一的最大的最恐怖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现在几乎近乎亡国奴的这个心态，就是我觉得我这一生人里面不要计个人自己的生活，但是计一个群体来讲，作为香港人，我想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现在，但是作为一个地球人来讲的话，我们已经很少有想办法搞掂佢嘅呢一個諗法啦。如果你自己一個流落荒島嗰陣時間，你乜都冇，你要鑽木取火啊，冇嘢食又冇水飲嗰陣時間，你要自己諗辦法嗰陣時咁點算喎？但係而家嘅人嬌生慣養到一個位，就真係你乜嘢都要 order 噶咯喎。即係如果你冇礦泉水，你冇 Evian， 你係唔飲噶。如果就算係普通蒸餾水都唔得噶咁樣。即係而家真係恐怖到一個位，就連我呢一個都假假地算係一個 millennial 嘅人，我自己都冇辦法忍受到睇到自己嘅同輩係咁樣嘅。咁而家出現咗咁嘅危機，就係俾你去諗辦法咯。冇呢個麵包嗰陣時間，你知麵包其實用咩做噶嘛？你知道佢係用麵粉啊，用砂糖啊，用好多唔同嘅材料去做出嚟噶嘛？咁你咪自己去買咯。咁即係呢個其實一個好簡單嘅道理，但我哋從來都唔會去諗，因為好容易地就已經買到個成品啦。咁而家個故事嘅教訓就係、是，既然大家如果可以動腦筋去做到嘅嘢，咁點解唔去繼續地做住咧？而家我哋咁多棘手嘅難題，嚟而家講翻香港啦，每樣嘢都賴翻去香港，因為永遠都係心係香港啦。咁但係既然有依啲咁嘅問題，不如大家都去諗個方法去解決佢，唔係繼續呻話點解有咁嘅問題，點解唔可以翻翻去？可唔可以向前咧？可唔可以向另外一個好啲嘅方向？大家有一個更好嘅未來。可能以前嘅未來我哋覺得好享受，但係如果我哋一齊心協力去做嘅話，將來可能更好咧。咁但係大家唔會係咁諗嘅喎，因為大家一撳個掣就有啦嘛。咁但係而家我就話俾你知，唔會再有呢、這個而呢個已經成過去啦。但係呢個幾時先可以學識呢個慘痛嘅教訓，就睇你自己個人嘅做法咯。 嗯哼，咁啊，華語場你點睇啊？ 我自己觉得咧，讲即系新常态，即系又要翻去讲 work from home 嘅嗰个题目啦。即系我谂我哋即系如果讲紧我同 Titus 啦，即系如果你话我哋而家身处喺加美嘅，即系例如话屋企空间比较大啲嘅，咁当然 work from home 会 make sense 好多啦。咁但系当然你又要谂翻，即系如果喺香港呢啲咁弹丸之地，甚至如果讲紧如果你真系住劏房嘅，其实 work from home 唔系一个好 feasible 嘅 option 嚟嘅。咁而就算你 even 讲紧即系当你真系喺加美呢边住啦，你话屋企啊，過千尺點都好，但係都唔好忘記咧。近期其實喺唔同嘅 news source 度，你都知道咧。work from home 咧係導致好多嘅家庭即係出現好多嘅問題，即係小則係講緊離婚，大則係講緊家暴啊等等。咁其實即係呢一個新常態，其實 我諗係一條 curve 嚟嘅，即係唔係咁快可以 saturate 到大家都接受到嘅，即係有好多嘢真係都係要按翻嗰個社會嘅脈搏啊、文化等等，從而去適應嘅咯。而至於你話香港，如果你話講緊土地問題呢啲，即係講到可能我哋五六十歲都解決唔到嘅嘢嘅時候，咁我自己比較悲觀咯。 我有個朋友問我咧，佢哋話。香港人不是很出名，即是居住环境很狭窄的嘛，那我是啊，那他其实很惨的，如果 work from home， 我是啊，还惨过我们啊，即我们起码都可以伸展一下，即就算没得去 gym 都好，都可以碌下碌下，那做下瑜伽都好。他说那农屋那些人怎么 work from home 啊？那我就想了很久，农屋的人其实他份工应该做什么呢？可以怎么 work from home 法呢？那我都想了一阵，我说应该农屋的人很难 work from home， 而且他们份工应该不用他们 work from home。那但是即你说的就是刚才华远祥说劏房真的是一个事实来的。即如果你要隔離做到一個咁淋漓盡致嘅話，係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可能有一啲我覺得香港人亦都係一啲好逆境生存力好強嘅一啲民族啦，一個民族啦。咁但係點解佢哋即可能亦都可能發展到一啲比較容易啲隔離到嘅自修室啊，又或者係咁樣嘅模式嘅共用嘅空間，咁都未必唔係好事嚟嘅。即可能大家亦都可以從而咁樣慳到冷氣錢啊，又或者係可以譬如話我住柴灣又好，我住中環都好，其實去到邊度都可以做到嘢。咁所以亦都可能將地產嘅價格嘅分布亦都可以做到平均啲，咁都未上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即係總之無論有啲咩。困境都好啦，咁即係有困境就有方法去解決，即係睇下大家肯唔肯去做。咁但我哋而家見到即係又拉翻去世衞或者係拉翻去武漢肺炎嘅源頭，其實係好明顯係有人係真係好努力地學我話齋去利用緊呢個困境，去變成一個對自己有利嘅一個狀況。而我哋睇到譬如話嗰啲額頭嗰啲體温探測器啊、口罩啊、一啲嗰啲咁嘅個人嘅保護衣物啊，或者係一啲醫療用品啊，咁最大嘅生產商喺邊度咧？咁大家亦都可想而知係即係某一個國家啦。咁所以我都喺度諗緊，即係每一個商場、每一個出入點喺而家亞洲都好興要有一啲咁樣嘅紅外線探熱。而呢部嘢以前有幾人買咧？講緊即係我而家自己屋企都有個，我成日去撳下睇個 sofa 熱唔熱咁樣，即係我都唔知我嚟做乜，關我咩事啫？我兩個人喺屋企咁樣，但係實際上而家真係為咗呢一個新嘅生活模式，製造咗幾多新嘅消費力同埋幾多嘅新嘅需求咧？实在是很多，即是现在不要忽视这些东西，我们现在没了口罩是做不到人的。 我都还没是的，不过有时候入不到超级市场的 actually。不过 连德国都已经开始立法，是说即如果去到某些公众场所你不戴口罩是已经犯法，即譬如说公共的交通工具，罗马尼亚都已经立了法了。即是说一些人口这么稀疏的地方，如果他们要坐地铁或者巴士都已经要戴口罩，即是他们真的已经认输了，就是西方那一套其实是真的不 work 的， social distancing 是会带来经济莫大的一个亏损，所以他们宁愿继续地即是马照跑舞照跳，但是就戴回口罩了，麻烦你，即是这个已经跪低了，只不过他没有造成一个很大的新闻。 不知啦，但係我諗多倫多呢邊仲間唔中出現一啲新聞，就係、是、一啲戴口罩嘅華人或者一啲亞洲人響街度俾人鬧啊，俾人racial slur 啊咁樣之類啲咁嘅 situation 出現啦。咁 但係同即係亞洲或者歐洲係有一個兩年嘅時差噶嘛。 係啊，冇錯。咁啊，當然我都即係。at least 我諗希望就係大家戴口罩出街嘅時候唔好俾人咁樣樣歧視啦，就首先第一樣嘢。剩低大約三分鐘嘅時間嘅，咁樣我想同阿華遠祥咧講問一問一啲問題，就係話其實喺呢一個即係一個比較細啲嘅話題，就係話喺呢一個武漢肺炎嘅呢個 situation 嘅情況之下，其實你發覺有冇啲例如一啲嘅 apps 啊，一啲嘅電腦程式係即係你頭先講過一啲電腦公司改變咗呢個工作模式啦。咁一啲電腦嘅 apps 有冇一啲興起咁樣嘅情況出現咧？ 這個 apps 嘅市場咧，即係每日興起嘅 app 咧，由於恆河沙數咧，我都冇乜話特別即係覺得有啲咩一兩個要特別要即係 case worthy 而家去講。咁不過即係我亦都要再重申多一樣嘢，就係咧，即係如果你嘅工作或者你嘅私人用途咧，如果可以真係 有選擇能力地可以唔用 Zoom 就真係最好唔好用 Zoom 啦，因為當中即係所牽涉到嘅，無論講緊個人資料私隱啊，或者純粹只係從一個科技 security 嘅角度去講，其實真係都好多地方為人詬病。咁而即係最近亦都有一單即係我自己覺得係一間好 sad 嘅新聞啦。咁就係即係有一間教會要喺呢個 Zoom 度嗰度即係要開一個 meeting 嘅時候，咁唔單止係俾呢個黑客入侵啦。雖然我唔好明白黑客要入侵一個教會嘅 meeting 做咩，又唔係有嘢偷嚇。咁但係仲要喺嗰個 meeting 入邊咧，去播一啲兒童色情嘅影片。咁其實係即係令到成件事係好肉酸咯。咁雖然你話間教會後來即係向 Zoom 即係要訴諸法庭啊等等，咁但係即係所造成嘅即係損害其實都冇辦法彌補到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無可否認。Zoom 興起嘅嗰一刹那咧，即係講緊三月頭武漢肺炎啱啱出嚟嘅時候，的而且確喺嗰個 moment， 市面上係冇任何一個即係叫做可以相比嘅替代方案，即係講緊嘅係有佢嘅方便性啦，有佢嘅穩定性啦，即係講緊無論係影像定係音質等等，仲要同時可以 support 到咁多人得嚟，又唔死機嘅，咁的而且確要俾翻個 credit 佢嘅喺科技嗰個層面上。咁但係即係嚟到而家五月中嘅呢個時間嘅時候，你即係但君不見，即係而家你話 Google Meet 原本係要 for enterprise 嘅，原本話要有 G Suite account 先用得嘅，而家都 open 俾你啦。咁即係。總會有好多其他嘅替代方案咯，有啲時候即係可以選擇嘅情況下，唔好貪方便咯嚇。 嗯， 你會介紹邊個啊？咁樣？ 如果 先都即係開台之前都講咗 Jitsi 啦，我亦都講咗 Blue Jeans 係我慢慢地絕對永不錄用啦。咁Titus 就講咗話有 Webex 啦，咁然後你話 Zoom 亦都係真係即係依個亦都係即係可避免則避免咁樣。咁有邊一個會比較係作為一個譬如話一個個人嘅立場同埋一個工作嘅立場，會邊個會比較好啲咧？ Jesse 我自己一个月前试过，咁我就觉得个品质唔系太理想，咁但系即系理身翻，即系呢个一个月前嘅事啦，我唔知而家有冇改进啦吓。咁但系如果你话现阶段即系 for 一般嘅 layman 嘅话咧，我觉得其实即系用 Google Meet 都走唔到鸡噶啦。咁而另一方面咧，即系你讲开呢样又顺带一提嘅咧，就系、是、其实加拿大呢边咧政府咧喺过往嘅呢一个月啦，即系由啱啱开始要逼大家 work from home 等等嘅情况开始咧，我哋加拿大嘅国会咧。都叫做以一个 trial method 嘅形式啦吓，咁就要求过啲国会议员留喺屋企，咁就开呢一个即系国会嘅会议嘅。不过佢讲到明呢个系 trial 嘅啫。咁当其时咧，佢哋就系用 Zoom 嚟到做呢个 meeting 嘅。咁当然亦都系笑料百出啦吓，即系呢度有少少题外话讲一讲，即系例如话有一个议员佢一开波就滔滔不绝咁讲嘢，但系原来讲咗三分钟，发觉原来自己支麦 mute 咗嘅咁样。咁亦都有试过可能议员 A 讲紧嘢嘅时候，跟住议员 B 深敲又。唔 realize 人哋一路讲緊嘢，自己又想试咪咁啊，试下支咪，试咪嗰啲声又出晒街咁，或者跟住每一个议员其实屋企佢嗰个 video conferencing 嗰个 setup， 甚至佢屋企个 backdrop 都成为咗新闻议论嘅话题，咁呢个即系都我自己都觉得系几有趣嘅。咁但系讲翻开即系国家级嘅层面啦吓，你话真系系咪可以长期咁样用 Zoom 落去咧？我自己觉得都唔系嘅。咁而当其时，即系联邦政府加拿大嗰边咧都讲过话，啊呢个只系 trial 嘅啫。咁我哋会继续探讨下嚟紧会用啲乜嘢嘅 solution 去代替。咁而啱啱喺今个星期咧，BC 省即系 Vancouver 呢边啦，我哋嘅省级法院咧，咁就亦都已经出咗一篇嘅即系叫声明啦。咁就讲话因为其实而家有好多一啲叫做。我唔 100% sure 系咪所有嘅案件啦，但我知道有好多嘅 cases， 尤其系非紧急性嗰啲咧，其实都系用视像嘅形式去传召证供啊等等嘅。咁佢哋而家最近就啱啱讲咗话，佢哋而家系会采用 Microsoft Teams 嘅方式嚟到做视像传召，咁同时亦都即系落咗个 mandate kind of。俾省政府就話啊，我哋同時亦都要 upgrade 我哋嘅 infrastructure 啊，要擴大翻個 bandwidth 啊，嚟到去配合視像供應啊等等啊咁咯嚇。咁當然啦，因為目前嚟講 Microsoft Teams 都係一個比較 aim for corporate 或者付費嘅服務啦，咁未必啱大家使用啦。咁但係 for 一般 usage 嚟講嘅話，即係用 Google Meet 應該都走唔到雞嘅。 嗯。好啦，咁啊時間真係差唔多啦，咁啊今日嘅離地新聞時間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喺 Facebook 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揾到我哋個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咧，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六點半到七點半，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六點半或者七點半咧，喺城寨網上直播嘅，詳情可以到城寨 .hk 查詢嘅。 好，咁啊，呢期离地新闻咧系2020年5月20号，多伦多时间早上9点，温哥华时间清晨6点，曼谷时间晚上8点，香港时间晚上9点录影嘅。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